声唱，心在久别的远方。分手若是伤，请别为爱再彷徨。是爱的芬芳，把我带到你身旁。声唱，心在久别的远方。分手若是伤，请别为爱再彷徨。是爱的芬芳，把我带到你身旁。 那我什么，我会为你如此的痴狂，亲爱的请不要